我们都知道，上帝和人都喜欢洁净或者是干净，对吗？你们喜爱洁净的地方吗？就好像这样的图画，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喜欢吗？还是喜欢这样的图画？对的，我们可以想想。那么有一家化学产品公司的总裁呢，他做出一项预测啊，他说我们在业界来说，我们预算呢，到公元2025年，污染一词呢就会从大部分国民的口中消失，没有人再会讲有污染。你听众们，你们认为这件事会发生吗？由于人类的贪财之心，商家们往往不惜出售一些有问题的产品，这些产品包含了有害的污染物质，有些产品中的成分都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都知道，例如杀虫剂也是危害我们的。这些使用化学产品也能够使水源和空气受到污染。最令许多政府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就是垃圾的污染。垃圾的污染的这个难题是已经遍及全球。就拿一个例子，在这个纽约有一座岛叫做斯塔腾岛，是纽约最大的垃圾场，每天有24000公吨的垃圾收集起来。那么他们估计这个垃圾场会在10年之内就会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纽约环境的卫生部长说，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再抛垃圾了，已经满了。另外最常见的就是涂鸦，无论是在建筑物公共厕所和墙壁上或电话亭，我们都会见到涂鸦，他们画画，所谓的画画就是这个一些人的画画使到这个地球污染。那么有些毁坏了的汽车呢，还有这些电器也堆满在空地上，造成这个环境污染。耶和华并没有将人类造成喜欢这些污秽凌乱的环境，他将这个地球设计成一个洁净整齐和美丽的乐园，对吗？那么我们从上帝所造的东西就有目共睹，为了使人类可以度过这个洁净健康的生活上帝把这个地球和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的系统设计成有微妙的自洁能力。所以上帝的旨意是绝对不是任由地球不断的受到污染，结果变成一个不堪入目的垃圾场。虽然人类的行为正在对地球造成威胁，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耶和华必定会拨乱反正，上帝将会实现他对地球的旨意，使地球成为一个普世的乐园。我们只要想想看见地球恢复洁净的那一天吗？如果我们想看到好像这个图画这样，那么现在是时候做好准备。什么准备呢？我们看看彼得后书的3:11。我们一起打开经文，彼得后书的3:11。这里说，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你们该做怎样的人呢？ 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在这节经文说，要有圣洁的品行和敬虔的行为。所以我们会先谈谈这个圣洁的品行。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圣洁的，因此上帝也要求他的子民保持圣洁和洁净。今天大众对这个洁净呢，各有自己的标准和看法。在世人中呢，洁净只是没有污垢而已，是这样吗？换句话说，只要在身体上没有肮脏就可以了吗？可是在耶和华眼中，洁净并不是仅是用来形容身体上的洁净。圣经用不同的希伯来语词和希腊语词来表达这个洁净的意思，更常用的只是在道德和灵性上的洁净。由此可见，保持洁净的原则几乎啊，在生活上的每一方面都适用。因此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如何在身体、道德和灵性方面的保持洁净。虽然人不能单凭身体洁净就被算为真正崇拜上帝的人，但是只要环境许可，有真正崇拜上帝的人就会保持身体上的洁净。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呢？圣经有一个劝告是这样说的，凡事我们都不能做人的绊脚石，免得我们的职务被人挑剔。我们倒要事事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这是来自哥林多后书的6:3-4的劝告，很合宜，对吗？尤其在我们的日子，许多人都不修边幅，不大注意个人卫生，或没有保持环境洁净而出现污垢的情况。既然我们自称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就有责任为耶和华争光。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身体的和生活用品的洁净，以及保持住所的洁净。这是需要我们安排时间并且有周详的计划。那么家里保持洁净简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杂物太多就会很容易堆积这个污垢和灰尘，到时打扫就更困难了，对吗？可能有些人认为私下在家里没有人来，可以不苟小节，随便一点也不要紧。但是为了不要做人的绊脚石，也不让别人挑剔我们的职务，我们还是必须注重洁净。我们可以想想看呢，我们传道的时候啊，会跟别人谈到上帝的正义，新世界会来到，地球会成为美丽的乐园。但是别人看见我们的这些住所会怎样呢？会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看法呢？会大打折扣吗？我们的住所有没有表明我们真的渴望在乐园里生活呢？还有我们的仪表也会对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因此仪表洁净，衣着端庄，会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要保持个人的洁净之外，保持崇拜地方洁净，竟然有序，也能够为上帝的名带来赞美。在巴西有一份报道说，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真是不同凡响，他们聚会的地方总是很干净，他们做每一件事都有很有组织，办完活动之后场地都会 比使用之前更干净。节目进行期间，现场一定是安静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的确是个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他们知道怎样做才是真正崇拜上帝，对吗？上帝应许的新世界不仅是环境优美，在新世界里住的人也应该有高洁的品行，是能够住进和睦，这点很重要。我们比较一下，今天有些人虽然住在很美的地方，但是治安道德败坏的行为怎样呢？我们看在古代啊，罗德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看圣经啊，怎样描述罗德所住的地方。我们看创世纪的13:10，创世纪13:10，罗德举目观看，见约旦河去前进，直到索尔，都水源充足，在耶和华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那一带就像耶和华的院子，又像埃及地。所以经文描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就像耶和华的院子，肯定这里指出那里是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罗德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美丽的城市有幸福的感觉吗？我们看彼得后书的2:7-8，彼得后书的2:7-8，这里说他也救了正义的罗德，那些目无法纪的人沉迷无耻的行为，使罗德大感痛心。这个正义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天天看见听见他们的不法行为，他正义的心就很痛苦。所以在八节这里有说，这个正义的人就是罗德，天天看见听见不法的行为，而心里很痛苦。那么罗德并没有因为这个美丽的地方而安居乐业，反而损失惨重，因为索多玛、俄摩拉城里的居民都道德败坏，结果被耶和华毁灭了，罗德不得已要住在洞穴里。同样的，今天世风日下，这个不敬虔的世界道德败坏，也令许多人感到忧心忡忡。那我们生活在这样的邪恶环境，要保持优良的品行，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精神同化。彼得后书3:7，圣经应许现在的天地总必消逝。我们看这节经文，彼得后书的3:7-10，可是凭着同样的话语，现在的天地给保存下来，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毁灭的日子，用火焚烧。十节，不过耶和华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到时天在嘶嘶声中消逝，严肃要因极热而销毁，地和地上设立的都会 暴露无遗。所以象征世上各政权的天必遭受毁灭，严肃指的就是世界风气和世界的精神绝对不洁。那么世界目前不洁的风气与上帝背道而驰，你同意吗？象征邪恶的人类社会的地儿会暴露无遗，指的就是耶和华会消除为善，仿佛用火烧尽。那么不敬虔的人类社会会暴露无遗，证明该彻底毁灭。不敬虔人类的社会啊，不符合上帝的标准，该被铲除，对吗？这里所说的地上设立的，例如世上的这些机构或者组织，时常污染环境，败坏大地。如果我们想这个制度而被取代，我们有没有表明心急继续不属于世界呢？那么我们的道德思想纯洁吗？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没有玷污世界不洁风气呢？自从色情的网站出现呢，人们就可以私下浏览色情资讯，谁也不知道的。要是我们偷偷点击这些猥亵的网站呢，就算是看一眼，我们的思想就会被这些污秽的资讯玷污了，就会很难保持思想和灵性上的洁净。除此之外，下流的笑话、鼓吹不敬虔精神的音乐、性感的舞蹈和亵渎上帝的言论，在人们看来是无伤大雅的事，我们又如何呢？我们的行为态度有没有表明我们相信目前的这个制度遭受毁灭，不久就会取而代之呢？我们去看看一个经验呢，这个姐妹啊，还没有受浸之前，是为了要过洁净的生活，做出的什么调整和努力？她是出生在一个国家，英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非常恶劣的罪恶的地方。她的家人呢，都会好勇斗狠的这些名誉。他一家人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有暴力倾向。那么这个妇女呢，她一直过着放荡的生活，15岁的时候就已经流产过一次，17岁时就怀孕生子。她的男友是吸大麻的，也很暴力，因此她本身呢也受她的男友渲染吸食大麻。之后不久，她就和见证人接触，而且研究圣经，开始参加聚会和逐渐的改变生活。她说，我开始意识到吸烟和吸毒是不对的。她就告诉她的丈夫，她要戒掉这个恶习。当他跟他说的时候，他的丈夫就会喷一口大麻香烟在他的脸上试图引诱他恢复吸毒。不久之后，他的丈夫就抛弃了他。那个时候，这个妇女就祷告祈求耶和华帮助他克服这些痛苦。那么果然获得帮助，3个月后她的丈夫同样的倒回来，所以她祈求上帝给她力量做对的事。之后她的家就是在这个地区是麻醉药的供应站。有一次，她的这个妇女她鼓起勇气面对那些男人呢，就来她的家吸大麻。他就有礼貌地告诉那个来他的家的人，对他说，如果要继续的吸毒，就请到 外面去，不要在她的家吸毒。结果她的丈夫就听到，就大发雷霆，叫她入厨房，丈夫就把她的头撞向墙壁。所以当时她就跟她的丈夫说，她关怀儿女，她渴望他们在一个洁净有益的环境中长大。她这样告诉她的丈夫，她丈夫就突然间跑出去了。她就祷告，祷告过后她的丈夫回厨房，这妇女就以为她的丈夫要把她杀掉，但是没有发生。所以这个玛丽啊，这妇女啊，坚决谨守清白的道德和不受污染的生活，结果怎样呢？感动了丈夫的心，她的丈夫终于肯跟耶和华见证人研读圣经。现在他们都受了浸，成为见证人，他们正努力以圣经知识去帮助别人洁净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妇女啊，她叫玛丽，她说到啊，每逢她听见丈夫祷告，或听见她表达对耶和华的爱戴，她便不禁心花怒放。她的丈夫仪表上都改变，使她的朋友啊大感惊讶。现在他们的家庭真正团结，也过着这个洁净的生活，不再有这个大麻的影响。所以她从没有感激，没有感到那么的快乐，也非常的感谢耶和华，使她能离开这些污秽的事物之都。所以这个姐妹努力改弦易辙，努力去除掉世界的精神，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了要表明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洁净的新世界里，的确值得我们效法，对吗？那么现在我们谈了，有了圣洁的品行，还要有敬虔的行为。敬虔跟敬畏上帝是密切有关系的。我们有敬虔的心，就会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们忠于耶和华，自然就会表现敬虔的行为。上帝的旨意是要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得救，确切认识真理。上帝不愿有一个人被毁灭，只因人人最终都悔改。因此我们有敬虔的心，就会驱动我们有敬虔的行为。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努力的传道。在某些地区里传道也许不容易，因为很多人都不理不睬，甚至反对我们，或者专注于日常的生活，无心理会属灵的事。尽管别人不肯听，上帝的仆人却从没有放弃，一次的又一次的回去传讲上帝的信息，逐渐人学习圣经，认识地球将会怎样恢复洁净。那么我们先追求上帝的王国，敬虔的行为就会多而又多。我们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应当表明我们忠于上帝，符合他圣经的标准，热心助尽人学习或认识圣经的，认识这个地球会怎样恢复洁净。我们看这节经文，彼得后书的3:17-18，彼得后书3:17-18，因此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了这件事，就要防备，免得让目无法纪的人借着谬论把你们掳去，使你们把持不住不定而失足。你们倒要不断长进，赢得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分外恩典，并且越发认识他，愿荣耀从现在起永永远远归于他。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么你们想住在怎样的世界呢？是这样的呢，还是这样的世界？如果我们想住这样的世界， 我们现金就要怎样做呢？我们会想想，我们要有金钱的行为。好，谢谢。